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房地产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置身于这魅力无穷、魅惑无限、魅影重重的地产市场，他们会做出怎样的判断和选择？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地产魅影》，作者刘宏伟，演播燕吉轩。 罗成汉向方国峰宣布了一个秘密决定。 按总部的最新部署，我们翰林集团务必尽快撤出海川，撤出中国大陆。 方国峰一脸的惊讶。 罗董，我不明白，我们翰林集团为什么要急着撤出呢？那个致命的 U 盘不是已经拿回来了吗？至少目前的危机已经排除了。再说了，当下中国大陆的房地产市场正值疯狂烧钱时期，非常适宜进行洗钱操作。而且我们已经在这里形成了自己的网络，为什么不多干几笔再考虑撤出呢？ 不，方副董，你是有所不知啊，继续待在这里对我们来说已经相当不安全了。据可靠消息，我们在中国培育的整个 DRO 系统目前都出了一些状况，从省里的高层人物到海川本地的银行内部人员，他们可能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内部秘密调查，一旦调查深入，他们必会抛出我们来立功赎罪，到时候我们可就完全被动了。 罗董，真有像您说的这么严重吗？真有必要做这么大的战略转移吗？总部方面会不会是接到了什么未经确定的消息呢？ 罗董，当初总部派我来是协助您扩展 DRO 的，可是我来到中国不过才几个月，怎么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 罗成汉说。 方副董，这个问题有人会回答你，事实上他一直在等着跟你通电话，让我们看看他现在正在地球上的哪一座城市里吧。 说完，罗成汉走到办公桌前，摁动了一个按钮，挂在舱壁上的四块液晶显示屏轮番现出世界不同国家的城市街景。 罗成汉用电脑键盘敲进一组电话号码，电子系统在全球一阵搜索，四块液晶显示屏上飞快变换着世界各地的画面。当他们停下来的时候，方国峰认出系统来到了中东的迪拜，来到了举世闻名的棕榈岛。这是一个填海造出的人工群岛，因为从空中望去状如一棵巨大的棕榈树而得名。屏幕紧接着推向其中一座小岛，一个中年白人男子站在岛上，用英语冲着方国峰打招呼。 Hello, Jack, 好久不见了。 方国峰笑了。 啊、Hello, Tom, 的确，好久没见了。我还等着在中国，在海川和你见面呢。 屏幕上的中年白人说， Jack, 很遗憾，我们得换个地方见面，因为你很快就要和罗成汉先生一起离开中国。事实上，把你派到中国海川，就是要你协助罗成汉先生对海川的 DRO 做安全收尾的。 总部得到了来自中国方面的内线密报，说是翰林集团已经引起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警觉，考虑到 Jack 在中国海川有着特殊的人脉，所以决定派你去加强力量。请原谅我一直没有对你说出实情，这也是总部方面出于安全因素的考虑。请问 Jack， 你那方面有什么问题吗？方国峰冲着屏幕摆摆手说，啊，不，汤姆，现在没有了，汤姆先生。屏幕上的中年白人说，那就好，三天后我亲自带人在公海上接应翰林号。那个白人说完话就消失不见了，屏幕上取而代之的是棕榈岛闻名全球的旖旎的风光。当全世界的富豪们都热衷于往这个地方砸钱的时候，那真的是想不著名都很难。照方国峰的判断，翰林总部四号人物汤姆所在的这座小岛属于那棵巨型棕榈树最南端的一枚叶片。只见罗成汉关闭了所有显示屏，方国峰突发奇想，哦，罗董，我有个建议，等咱们在公海上跟汤姆先生会合以后，是不是可以开着翰林号去一趟迪拜，去一趟棕榈岛？罗成汉说，嗯，只要你能让翰林号尽快离开海川，安全离开，这船任你开到哪儿。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地产魅影》，因它造就了多少英雄豪杰，因它催生了多少贪官污吏，因它成全了多少人的美梦，也因它导致了多少人的幻灭。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小说联播正在播出。 市医院南楼病房的顶层正在悄然改变色彩，在以往的一片素白中增添了许多大红和彩色。贴在市委书记乔亚青父子病房门口的大红喜字，表明这里即将发生一件甜蜜的事。不只是门口，病房里面也是喜字当道，各种字体、各种色彩的大大小小喜字蜂拥而至，装饰画似的布满了四面墙。最属天花板上的喜字看着令人震撼，那是黔罗村几十位巧手妇女们共同制作的一幅巨型十字绣。这本来是要给乔书记本人贺婚的，现在用在了乔书记女儿的婚事中，尤其是别出心裁的用在了乔书记父子的大脑康复治疗中，这都是准新郎方国峰的主意。起先所有的朋友都不赞成他们两个在这种时候急着操办婚礼，邓秋阳和姚希月尤其强烈反对，干嘛要这时候办婚礼，不就是跟那小子共同经历了一场泥沼历险吗？哼，我们在电视上都看到了，可是难道沾一身泥巴就盖住了他身上的斑斑劣迹吗？是啊，乔董，谁知道他方国峰现在这么急火火的要和你办婚事，到底是存的什么心？你能再等一等吗？你爸爸和你哥哥都快要醒过来了，尤其是你爸爸，医生说乔书记的大脑活跃度极高，已经临近清醒的边缘。是啊，珊珊，就算你非要嫁给方国峰，至少也要让你爸爸牵着你的手把你交到那小子的手上，这对那小子也是一种威慑，好让他日后不敢再辜负你。乔董，可是你现在急着和他办婚礼，这算是怎么回事呢？婚礼上连个娘家人都没有。姚希月和邓秋阳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的轮番劝说着，乔柳山听了就只是一个劲儿的笑。听到最后 他反驳道。怎么没有娘家人啊？你们俩不就是我的娘家人吗？还有，我的婚礼是要在我爸和我哥的病房里举行的，这不就等于是他们到了场吗？更重要的是，这是帮助他们尽快康复的一个好办法。你们俩也知道，我的婚事一直就是我爸和我哥的心病，我当着他们俩的面举办婚礼，肯定会对他们的大脑皮层产生良性刺激。专家和医生都说了，我爸和我哥现在的状态就像是在跑马拉松，他们眼看快要跑完全程了，目前只要有人在背后推他们一把，说不定他们就会快速越过那道终点线。而我乔柳山责无旁贷的就是要当背后推他们一把的那个人。邓秋阳不信乔柳山，乔董，你这些想法全都是方国峰对你说的吧？至少是那小子灌输给你的。反对归反对，邓秋阳和姚希月也都承认病房婚礼有其可取性，说不定真会创造奇迹。因为专家近日做出诊断说，那个科学仪器显示表明，车祸以后乔书记的头脑一直是清醒的，只是无法表达而已。这个发现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了，为什么不会出现第二个奇迹呢？ 长篇小说《地产魅影》正在播出。 亲友中间最赞同此事的人是苏林哥，不然他也不会慷慨拿出那个本属于他的巨型十字绣。然而乔柳山死也不肯接受苏林哥的好意，甚至宣布不许苏林哥出现在自己的婚礼上，这就引起了方国峰的警觉。方国峰一个劲儿地追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乔柳山让方国峰不要管，说这是他和那个女人之间的事情。方国峰正色说，珊珊，从现在起你的所有事情都是我方国峰的事情，而苏林哥也不是什么那个女人，她是你父亲的未婚妻，可能很快就要成为你父亲的妻子，会成为你的继母，所以是时候让乔家的两代女人拆除相互间的那道心墙了。方国峰奇怪地看着乔柳山，珊珊，按说你是一个受过西式教育的人，又在美国生活多年，你不应该对父亲的再婚如此强烈的反对，可看看你的表现，哼，简直就像一个生在30年代的柴火妞。乔柳山突然爆发似的叫起来，嗨，你叫我什么？我不是什么柴火妞啊，我也不是反对父亲再婚，我父亲可以娶任何女人，就是不能娶那个玷污我母亲的臭女人。方国峰搬过乔柳山的脸庞，仔细查看着说，按照我的理解，珊珊，在人与人之间砌出心墙的砖块有许多种，具体到你和苏林哥，如果我猜得不错，一定是你看到了父亲和苏林哥之间的某种亲热行为。乔柳山震惊地瞪着方国峰，你为什么会这么说？这很自然呢，珊珊，大多数的女儿在目睹了父亲和另一个女人的亲热行为之后，一是厌恶那个女人，二就是在心中彻底颠覆了父亲的形象。这两种表现你都有，而且很明显。心理学中把这种心理现象叫做被扭曲的恋父情节。乔柳山和方国峰两个人在乔家小院客厅里说着这番话，面前的长沙发上正放着那个巨型十字绣。乔柳山两眼模糊了，不知是泪水闹的还是记忆闹的，他看见自己的身体 慢慢地漂浮起来，慢慢浮到天花板上，俯视着三年前的自己。乔六山以为他逃离了乔家小院，就逃离了那可怕的一幕。这些年来，他一直拒绝父亲，拒绝回到海川，就是为了要永远逃离那一幕的纠缠。然而他却从没有能够真正逃离，他越是想忘掉那一幕，就越是清晰地看到了那一幕。这次重新回到海川，重新踏进乔家小院，他时常梦见自己漂浮到天花板上，看见三年前的自己笑着跑进家门，很快又哭着跑出家门。在乔柳山的讲述中，方国峰始终不出一声，任乔柳山沉浸在既定情境中尽情倾诉。方国峰在国安局的训练课程中学到了这种叫做吸纳与捕捉的本领。一个够格的国安局警员必须要有让谈话对象忘我倾诉的本事。乔柳山说着说着终于停下来不说了，身体还在颤栗不已。方国峰伸出双臂紧紧抱住乔柳山，轻轻叹息着，珊珊啊珊珊，怎么成熟又怎么幼稚，让我说你什么好呢？乔柳山伏在方国峰的怀里哭泣着，你不知道，他们是在我母亲的遗像前，他们完全可以换个地方。好了好了，我明白了，这就是问题的症结，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疏远你父亲并且痛恨苏林哥的深层原因。你认为他们那是在无视你的母亲，是在玷污你的母亲，是吗？珊珊，你为什么不换个角度看待这件事呢？你看你父亲和苏林哥，他们两个人已经相爱了，家里还像从前一样挂着你母亲的遗像，这是为什么呢？他们这就是在敬重你母亲，善待你母亲呢。你这个小傻瓜。乔柳山哽咽说，在那以后，我收到过父亲的一封信，说他有了一个可以陪伴他后半生的女人，他想和那个女人结婚，希望他的女儿能当他们的伴娘，如果那样，他就会收到来自九泉之下的我母亲对这桩亲事的祝福。当时收到这封信，我简直气懵了，我父亲还敢跟我提到我的母亲，仅仅为了保护母亲的名誉，我都不允许父亲和那个女人搞在一起，所以我一直没有给父亲回信，也一直不回家。我知道，只要我不回信，只要不是我当伴娘，父亲就不会和那个女人结婚，那个玷污了我母亲的臭女人就不会阴谋得逞。方国峰带着几分讥讽对乔柳山说，尊敬的乔柳山同学，你办到了，这一切你真的办到了。海川人一直期待着的市委书记的大婚，就这样被你成功的搅黄了。要我说，别以为真是你赢了，那不过是你父亲言而有信罢了。你父亲宁愿等待你转变态度，现在像你父亲这样身居高位却又有情有义的男人真的是不多了。乔柳山像是在担心隔墙有耳，他小声小气地告诉方国峰，喂，说什么呢？我父亲可没你想象的那么完美，他收了罗春汉一大笔现金呢，我当面向罗春汉证实过，目前那笔钱被我悄悄地放在银行里了。珊珊，这些我都知道，告诉你吧，收下那笔钱是我们故意吞下的一个诱饵，就为的是要稳住罗成汉，